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982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AM927千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思农。 大家好，我是大佐。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两个还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跟音乐有关的榜单哈。那其实中秋节到了，所以呢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跟这个中秋节有关的音乐。 这个中秋节嘛，有关的音乐，我估计大家首先最想到的，既然一说到中秋节想到的肯定就是团圆，对不对？ 对，我想到的月亮。 那种眼神看着我，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没有啊，我想到的是月亮，还有月饼，因为最近各种网红月饼啊什么之类都非常火嘛，大家都在疯狂抢购。 蟹黄馅儿的 ， 但我最忘不了 韭菜馅儿的。 韭菜馅儿的，你确定那不是包子吗？ 有韭菜馅儿的月饼啊，还有香菜馅儿的呢。 真的？ 对啊，就各种五花八门的都有啊。对，不要香菜，我应该把那件衣服穿过来哈。 对，今天呢也是跟大家来盘点一下这个跟中秋节或者是跟月亮啊这些比较传统的一些意义上的中秋节的故事有关的歌曲。 对，那就先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榜单。 一起来看。 本期九八二活力榜，一轮明月寄相思，第五名好妹妹乐队，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 当我们抱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这样或许是不对的，因为我是个自由自在的男人，所以我不是你最好的选择。当我们吻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这样或许是不好的，偏偏这样的天气，这样的夜里，我们宁愿错也不愿错过。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我还没去过的地方，天地那么大，世界那么辽阔，再次相遇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你还没去过的角落，是你难以抗拒，还是我想太多？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 第四名，王力宏，落叶归根。 风的安排，遵守自然的逻辑，谁都无法解谜底。远离家乡，不胜唏嘘，幻化成秋叶， 行天宿，月光。 迎着月色散落的光芒，把古老的歌谣轻声唱。哦，无论走到任何的地方，都别忘了故乡。让我们坚强。 是什么离去让我们悲伤，是什么付出让我们坦荡，是什么结束让我们成长。 第二名任贤齐杨千嬅花好月圆夜， 脆弱我心扉，想念你的心砰砰跳不能入睡，为何你啊你不懂我花的友谊，只能望着窗外的明月， 月儿高高挂，弯弯的像你的眉，想念你的心只许前进不许退，我说你呀你可知流水飞无尽，带你飘向天上的宫门阙，就在这花好月圆夜，两心相爱心相念，在这花好月圆夜，有情人的成双对，我说你呀你这世上还有谁能与你鸳鸯戏水，被一双双飞。 第一名王菲但愿人长久。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跟中秋节你怎么了跟中秋节有关的榜单哦。 对，刚刚大家听到的五首歌曲呢就是我们给您推荐的有关于中秋节或者是有关于月亮的一些比较好听的歌曲。 对，没错。 接下来呢先给您推荐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 耶 耶，神经病啊。 没有啊，这首歌就是这样，一会儿大家听了就知道，对不对？尤其是最后一句，先不剧透了吧，应该大家都听过这首歌的最后一句吧，就是非常吓人的一句。因为之前我第一次听这歌的时候，我觉得好好听啊，就完全沉浸在这首歌的旋律， 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完全沉浸在整首歌曲的 对 他唱的这个意思呀还有整个的旋律当中，然后到最后一下子把梦想打碎了。 是的，没错。那就来先听一下这首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 你说是的。 当我们抱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这样或许是不对的，因为我是个自由自在的男人，所以我不是你最好的选择。当我们吻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这样或许是不好的，偏偏这样的天气，这样的夜里，我们宁愿错也不愿错过。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我还没去过的地方，天地那么大，世界那么辽阔，再次相遇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你还没去过的角落，是你难以抗拒还是我想太多，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 起的时候，我知道这样或许是不对的，因为我是个自由自在的男人，所以我不是你最好的选择。当我们吻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这样或许是不好的，偏偏这样的天气，这样的夜里，我们宁愿错也不愿错过。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我还没去过的地方，天地那么大，世界那么辽阔，再次相遇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你还没去过的角落，是你难以抗拒还是我想太多？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啊。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我还没去过的地方，天地那么大，世界那么辽阔，再次相遇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你还没去过的角落，是你难以抗拒还是我想太多？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 你说是啊。 是不是很煞风景？ 对，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么一句话？ 啊、明明是给一个人唱的歌，为什么后面会出来一个群声？你说是的？ 因为这首歌的背景故事吧，这个我们不大方便在节目里面说、这个如果大家想知道它具体的背景的话呢，也可以自行去百度一下，因为这首歌的背景还是挺美的。 对。 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来自于好妹妹乐队，也是今天九八二回榜为您推荐的第一首歌曲。说一下它的上榜理由，这首歌的旋律歌词呢有着浓厚的旧时代的痕迹，而这种带有旧时代痕迹的歌呢会让听者听完之后思绪万千，每次的鼓点拍击呢就像是夏天清澈的小溪舒服的流淌过内心，所以每次听完之后特别容易产生共鸣， 特别容易产生共鸣，反正大佐可能特别容易产生共鸣哈， 就产生。 其实他现在脸很红，其实他现在脸通红通红的那种感觉。但其实哈、就是这首歌除了大佐刚才说的那个背景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流传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们是在节目里面可以说的、对，就是其实关于这首歌的名字呢，是曾经有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日本有个非常有名的作家叫夏目漱石，那他当时在学校里面当英语老师的时候呢，就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就说要学生们把一个英语的文章里面的 I love you 我爱你这句话翻译成日语。 爱してる。 啊，对，然后学生很多就是这样翻的呀，就翻这个爱してる什么之类的。但是呢他觉得他们翻译的不够美，后来呢他的这个翻译的版本就是今晚的月亮真美呀、其实就是表白的意思。对，我觉得这个背景故事还是很正常的嘛， 对 不 对？ 你说的那个， 就是两个人情侣之间嘛，这个坐在一起啊，欣赏一下晚上的月光，然后看完电影之后，对吧？坐在这个河堤的大坝上面，然后 河堤的大坝 啊，对，最近北京天儿不也是挺凉的了嘛？脱下自己的外套，给旁边的女伴儿披一下，然后说一下今晚的月色真 美，真 美 呀！然后呢， 就被蚊子叮了一身包。 啊，其实在这首歌的下面还有很多的这个网友给我们留言，讲述了他们关于这首歌的故事。比如说呢，有网友说，大学的时候我和他呢一直是互相就是好哥们儿的那种身份嘛。 对。 直到有一个中秋的晚上，两个人看完电影，中秋不回家，两个人去看电影，哎。 突然觉得这个故事没法讲下去了，是吧？ 只要有一个中秋的晚上，他们两个人看完电影回学校的路上呢，聊着聊着天就女孩就突然间想起了前两天听到的这首歌， 然后 而且呢，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两个人之间的气氛应该是很尴尬的， 对， 所以呢，这个时候 微妙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女孩就假装抬头看了一眼今晚的月亮， 对， 要知道月黑风高杀人之夜，女孩说：“你看今晚的月亮多美啊！” 没 错。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可能很多男生不理解哈，但是这个男生一下就明白了他什么意思了，就 get 到他那个点了。然后男生就突然间说了一句：“是的， 我也是。” 嗯，然后就其实这个后面还有一句话我给删了，但是现在其实可以说一下。然后后来当天晚上两个人就没有回学校。 对嘛， 去河边的大坝看月亮， 就去河边的大坝看月亮了。 对啊， 两个人就是和和美美，团团圆圆，那个凄凄惨惨戚戚。 别这样行吗？反正就是很浪漫的一个故事啊。 嗯， 其实你说如果男生没有听过这个歌的话，会不会一头雾水，不明白女生要表达什么意思？ 其实啊，要是真的有女生在我面前说这个话，你比如说今晚的月光真美啊，然后。嗯，我觉得正常的男生的思维肯定就会回答是呀，真美啊。 对呀、 啊，对啊，然后 就 是 没有然后了呀， 怎么就会没有然后了呢？ 啊、 不是有一句古训叫做这个自古深情留不住，唯有套路得人心嘛？所以对吧？这个是的，今晚的月亮真美呀、啊。然后默默的脱下自己的外套，给旁边的女伴搭上、 哦，然后就咬了一身的包。 哎，对啦， 原来这故事都能穿到一起的哈。那说完这首歌以后呢，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主题哈，毕竟今天的主题是跟这个中秋有关系的。 嗯， 那刚刚第一首歌好像是跟这个小情侣之间好像、这个月色呀，就浪漫啊，就是有一点关系。但是下一首歌呢， 对对对， 就跟这个中秋的主题 团圆回家 团圆有关系了。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来自于王力宏的落叶归根， 一起来听一下。 街角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家用，路就这样开始走，日不见太阳的暖，夜不见月光的蓝，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留下只拥有遗憾，守自然的逻辑，谁都无法解谜底。哦，远离家乡，无声唏嘘，幻化成秋叶，而我却像落叶归根，坠在你心间，几分忧郁，几分。在你身边，尽回云，那季节叫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家用，路就这样开始走，日不见太阳的暖，夜不见月光的蓝，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留下只拥有遗憾，守自然的逻辑，谁都无法解谜底。哦，原 成秋叶，而我却像落叶归根，坠在你心间。几分忧郁，几分孤单，都心甘情愿。我的爱像落叶归根家，唯独在你身边。但愿陪你找回所遗失的永恒。当我开口，你却沉默，只剩一场梦。我却像落叶归根，坠在你心间。几分忧郁，几分孤单，都心甘情愿。我的爱像落叶归根家，唯独在你身边。 一首非常切合今天主题的歌哈，王力宏的《落叶归根》， 嗯， 说一下他的上榜理由。 对对对对对， 那《落叶归根》这首歌呢，是王力宏用拍电影的心态去创作的一部歌曲，也是王力宏他写的第一首歌。 嗯， 他说呢，在写完之后觉得很陌生，因为他好像以前的歌没有这种风格的哈。 对，因为 这个词什么的也是。 对，因为之前王力宏写的歌基本上都是，比如说《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啊，对对 对, 对， 或者是《火力全开》这些，嗯，就是虽然说他的歌都是那种偏向正能量多多的一点的歌曲，但是这首歌曲呢，体现的完全就是一个出乡在外的游子的心，跟心情更挂钩， 有一种很伤感的那种感觉。 嗯， 其实今年的中秋，好多人都有机会回家了，因为今年是刚好跟那个 国庆 节放到了一起。然后在往年的时候，我记得好多人好像是中秋节都没有办法回家的，因为中秋节的假期只有一天，拼一拼的话，可能也就有三天。 嗯， 所以往年的这个中秋节的这种思乡的这种感觉好像会更浓厚一点，但是今年的话就很好了嘛，大家可以又过国庆节， 又 过中 秋 节， 对对 对，又吃大闸蟹，又吃月饼， 对，然后喝个小酒， 嗯，对，这个， 今晚的月色真好，啊， 真好啊。我说是的。 你说是的。 对，其实这首歌曲啊，《落叶归根》，我们都知道，这个它是我们的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成语嘛。 嗯嗯， 对，但是这也可能是王力宏自己内心，就是他当时在写这首歌时候的一种皈依，或者是依归。 皈依， 我觉得这两个 就想要回家的那种感觉。嗯，因为他不是在美国出生的嘛。 嗯， 美国出生，美国长大，但是他现在还是选择了来到中国来发展，也就是回到他这个父母的家乡，其实就是有一种这个游子在外，但是一直惦念着自己家乡的感觉。 嗯，对，其实就是以王力宏自己个人的经历来说，在外边上学，然后在外面搞音乐，再重新回到国内来搞音乐。 嗯， 其实对于他来说，整个他个人的经历特别像这句成语落叶归根一样。 嗯，对，没错。我们先稍稍的休息一下，听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再来和您聊一聊那些跟中秋 带着梦想让我去看世界。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回头是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耳目通通，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982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2 AM927千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思农。 大家好，我是大佐。 那今天我们的榜单呢，是给大家介绍五首关于中秋的榜单，跟这个回家有关，跟这个月亮有关， 对，跟爱情也有很大的关系。 爱情，哎，你说一个团圆的这么一个节日，为什么硬生生的就被好多歌写成了这个跟爱情有关的节日呢？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吧，作为一个单身多年的我来说呢，我今天自己说不用你提啊。 我刚想说今天想放过你。 不用你提，我接着自己说。其实我倒是觉得，你比如说就像第一首咱们推荐的歌，这个我说 今 晚 月 光那么 美， 你说是的。就是当这个月亮升起的时候啊，大家都会想到那么一个故事，嫦娥奔月的故事。 对， 所以呢这个月亮圆的时候，也就是中秋节到来的时候，但一看到月亮圆就想到了嫦娥当年跟后羿的那一段恩怨情仇。 对，他们俩其实有恩怨吗？因为有的版本是说这个嫦娥比较自私，然后偷吃下了这个仙药，然后就飞升上神了 嘛， 对吧？还有一个版本呢，就其实是因为这个嫦娥好像是被歹人所害，就是当初后羿拿到了这个灵丹妙药以后呢，就交给嫦娥的手中去保管，但是呢被后羿门下的一个小徒弟给看见了，然后这个小徒弟又对、 就想要这个神药， 对，又对这个嫦娥图谋不轨，然后顺便想是吧，又抱得美人归，又想飞升上神，然后就去到这个嫦娥的闺房当中，就企图要 谋财害命 、然后呢嫦娥一气之下就把这个丹药自己吃掉了，然后就飞升上神，而且为了离后羿更近一点呢，他就飞到了离地球最近的月亮 上面 去。 对，也可能是当时古人的这个观测方法只能看到巨大的月亮， 对， 也没说飞到火星上去，如果飞到火星上去也就可能变成另外一部电影了。 对， 火星救援。 对，然后后羿呢其实也是在这个每年的八月十五的时候会摆上一些嫦娥喜欢吃的这个瓜果呀，好像包括月饼，然后来寄托自己对爱妻的深深的思念之情。 嗯，对， 反正大家所知道的这个中秋节的来历都是因为这段佳话。 嗯，所以呢就是这个这个事情啊，这段传说或者说这段故事流传到了民间之后呢，这个世人就开始效仿，日久成俗，所以呢之后每一次到了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大家都会摆上这个月饼啊、瓜果呀，一是可能是为了纪念二人这段伟大的爱情， 对对对， 二呢也是因为这段这个感情故事已经成为了一种习俗跟习惯，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呢这个你比如说月饼圆的特别像月亮一样， 团团圆圆嘛， 就代表了团团圆圆，还有吉祥平安之意啊，这个 对， 在明代的时候呢，这个中秋节也叫做团圆节， 对，团团圆圆，哎呀说的我都饿了，想吃月饼了，一会儿咱去食堂看看食堂有没有月饼， 韭菜馅的吗？ 对，韭菜和香菜馅的， 很香啊。今天的九八二回来网呢，接着来给您推荐有关于中秋节和月亮的那些歌曲，刚刚为您推荐了两首歌，第一首呢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第二首呢是来自于王力宏的落叶归根，接下来为您推荐我们的第三首歌曲，来自于李健的月光。 光洒在每个人心上，让回家的路有方向。哦，离开太久的故乡和老去的爹娘。哦，迎着月色散落的光芒，把古老的歌谣轻声唱。哦，无论走到任何的地方，都别忘了故乡。是什么力量让我们坚强？是什么让我们悲伤？是什么付出让我们坦荡？是什么结束让我们成长？ 开太久的故乡，快快回去见爹娘。哦，离开了太久的故乡，快快回去见爹娘。 一首来自于李健的《月光》，说一下他的上榜理由。 嗯， 这首歌曲呢，它的开篇如泣如诉，李健的这个唱着他静静流淌的乡愁，就像在这个中秋节的当晚，仿佛有人在呼唤归家一样。他的歌声呢，就像游子伫立在远方的伫立在远方，然后望向家的方向。 嗯， 这首曲子呢也是非常简单，很容易打动人。李健用最本色、最质朴的声音，告诉在外的游走的人，无论走到任何地方，都不要忘了自己的故乡。 对，没错，其实刚刚大家听到这个版本是李健和这首歌的原创作者邢天素两个人一起合唱的。 嗯， 哎，但是今天这个稿子上忘记把邢天素给写出来了哈，因为其实邢天素这首歌除了李健有演唱过之外，羽泉之前也是有演唱过这首歌。 嗯，哎，对对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之前有一个选秀节目叫中 国有嘻哈， 不是，就是那个原创的那个节目， 中国新歌曲吧，还是叫中国， 哎，反正就不管它叫什么啦，就是邢天素当时也是参加了这个比赛，然后那个比赛是我记得是由羽泉去当评委的， 评委。嗯， 然后邢天素一开口，羽泉就一下子就啊，是他，居然是他，因为他们都是看不到舞台上的嘛，啊，居然是他。嗯，然后把这个椅子扭过来以后，看到邢天素，然后我记得当时是好像羽凡是住院了还是怎么着，然后就海泉一个人。 嗯， 然后当时就非常的感动，然后就说邢天素他有一首歌叫做《月光》，是羽泉唯一一首唱过的别人去写的一首歌，因为当初他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两个人一度都是录着录着就录不下去了， 对， 就想 家了，因为实在是想家想的太就对于这种常年在外拼搏的人嘛，这个家这个字眼或者说这个词， 对， 实在是在心里面有那种不可磨灭的感情。 对对对，所以说趁着这次这个中秋和十一并到一起，大家这个假期可以长一点， 赶紧回家看看， 多回家。对，哎，其实你知道吗？2020年的时候， 嗯， 中秋节和国庆节是一天。 哇。提前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啊，如果2020年的时候 那天会放几天假，你知道吗？ 我以为你想表达什么不可思议的 不是不是 故事呢。 我的点就是想知道那天到底放几天假哈。 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当天国庆节的时候呢，我们又跟中秋节联合在一起，所以呢，合家团圆，国家幸福。接着来说歌啊。嗯， 还是说回这首歌哈。嗯，这首歌刚刚也是说了是由这个李健和邢天素两个人演唱的嘛，其实我觉得两个人的声音放到一起以后，嗯，就能把这首歌当中的那种浓浓的思乡的感觉表现特别的淋漓尽致。 嗯，对，李健那 种一个人的声音 他就表现比较空灵，或者是说是那种怎么说，就是感情特别丰富的那种人所表达出来的感情。 对， 然后那个邢天素所唱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特别特别质朴的感觉。我就常年在外， 淡淡的忧伤在里面。 对对对对对。 嗯，那说完了前面这首歌《月光》呢，我们再来给大家说一个，哎，比较喜庆的一首歌哈。 嗯， 也是表达了我们对大家的一个深深的祝福的一首歌。 嗯， 还是挺老的一首歌，应该是在2004年的时候。 2004年的一首歌曲，来自于任贤齐和杨千嬅的《花好月圆夜》。 吹呀吹，吹入我心扉，下 慢的想你的美，想念你的心，只许前进不许退。我说你呀你，可知流水飞无情，带你飘向天上的功能却。就在这花好月圆夜，两心相爱心相悦，在这花好月圆夜，有情人的成双对。我说你呀你，这世上还有谁能与你鸳鸯戏水，比翼双双飞。 非常有年代感的一首歌哈，来自杨千嬅和任贤齐的《花好月圆夜》。 对， 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那《花好月圆夜》这首歌呢，是由任贤齐、杨千嬅对唱的歌曲，也是二人主演的电影《花好月圆》的插曲。因为旋律朗朗上口而被大家广为传唱。那《花好月圆》其实自古以来一直是在各种节日上，还有包括在婚礼上面，大家会表达祝福的一个词。花儿正盛开，月亮正圆满，好像所有的一切都特别美好的时候。 嗯、对，也就像这个中秋佳节一样啊，是一个团圆而又美好的日子。 是的，其实你知道，我就是从小的时候特别喜欢任贤齐，我好像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流行乐，应该就是任贤齐的那首《心太软》。 你总是心太软。 对对对对对对对， 心太软。 对，因为我觉得他的这个声音，好像从我最开始听到他唱《心太软》，还有这个《对面女孩看过来》这些歌，一直到现在，他之前好像出演了这个《深夜食堂》。 是吗？ 中国版的深夜食堂。对对对，他出演了这个中国版的深夜食堂，在那个里面他的声音还是这么的年轻，然后听着 他的声线好像一直没变过。 对对对对对，即使他现在可能稍微年纪大了一点，但声音还是这么的好听。 对对对对，这个刚刚说到了这个花好月圆夜嘛，也是整个的一部电影的插曲。 对， 这个电影呢，大家也可以回去看一下，因为这部电影也是一部挺有年代感的电影。刚刚我们也说了，2004年的一部片子嘛。 对 啊，这个当时讲述了一个黄金悬赏招驸马，然后来治疗这个皇帝悬赏啊。悬赏重金来招聘一个驸马，然后又这个找医生啊治疗这个公主这个身上的异香的一种毛病。 对，异香。然后呢，这个任贤齐应该是演的这个医生是吧？ 嗯， 反正就是也不给大家剧透了哈。如果大家有没看过的话，可以回去看一下，还是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的。 嗯，对。所以说呢，它里面唱到的歌词啊，就在这花好月圆夜，两心相爱心相悦，在这花好月圆夜，有情人儿成双对。 对，又虐了一波大作。 有情人儿成双对，那就得说到但愿人长久， 千里 共 婵 娟。 而且刚刚这首歌里面也有一小段这个《水调歌头》这首词里面的句子在里面。 对，所以呢， 很多人提到中秋节的歌肯定会想到这首歌，对不对？ 但愿人长久也是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王菲的 但愿 人 长 久。 一起来听一下。 我已成风光。 这首来自于王菲的《但愿人长久》，说一下它的上榜理由。这首歌曲呢是王菲演唱的，歌词呢来源于宋代词人苏轼的一首《水调歌头》。这首词的意境很美，描绘出了一幅皓月当空、美人千里、孤高旷远的意境氛围。想必很多人想到和中秋节有关的歌曲，脑海中肯定会浮现出这首《但愿人长久》。这首词的上片呢，借明月自喻孤高，下片用圆月衬托别景，极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 对，这首歌一下就把我们今天这个中秋节的气氛就给烘托起来了哈。所以呢，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王菲的《但愿人长久》就送给大家。也是在这里呢，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还有假期愉快。 好了，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就到这里啦， 拜拜， 拜拜。 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挑逗，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